没有人想到浅花迷人会回来的这么快，而且杀回来的这么直接，这么霸道。人群里一条道杀过，抢了个高点，痛快的就开始四下乱轰。此时北桥之上没有任何百花谷的人，除了他自己，浅花迷人没有任何帮手。即便这样，却也杀得蒋游这帮人纷纷都想跳河算了。根本就没等他们做出应对呢，浅花迷人已经越跳越高，他们这边争破了头也抢不到的几个漂亮的高点，人孤身一人轻轻松松的就路过了，而后抢到的是他们看在眼里却暂时完全无法指望的更漂亮的高点。蒋游和其他几家工会的人都只有一个心情，这货为什么偏偏是从他们这个桥头而不是对面那个桥头冲上来呢？张家乐的目光还真不只局限于他们这个桥头，而抢上高点搅和了他们一会儿后，视角就朝着对面瞟了过去，这一看却历史一正。头顶轮回工会字样的玩家们，从每个人的站位来看，已经布成了一个很漂亮的阵势。好像有点难缠啊，张家乐心下这样想着，却没有丝毫犹豫，义无反顾的就朝着对面轮回的阵势冲了过去。陈果的竹烟侠赶到北桥的时候，这里的混乱已经无法用言语来描述了。相比起浅花迷人对轮回工会阵势的冲击，桥西头霸气雄图与其他工会之间的混乱纠缠就像是小孩过家家一样幼稚无趣，他们自己甚至都有一些不好意思继续下去了。桥两头的技术含量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就像之前无敌醉俊朗单挑百花谷一样，让人一看便知这是高手之间的对决。只不过这次单挑的一方换成了浅花迷人，而轮回方面在一个声音的吼叫中依然是在有效地运转着他们的阵势。在场工会互相都算知根知底了，像这样抢 BOSS 的接触每周都要经历数次之多，轮回工会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指挥的声音。这不是他们的会长三到六界，也不是他们工会中的任何一位大佬级别的人物，到底是谁？由于场面的混乱，游戏的特殊性，众人一直都无法发现这个指挥者到底是谁，否则桥东头这边的工会拼着再大的牺牲也早把这人干掉了。此人此时对轮回工会的重要性一览无余，而他的布阵连浅花迷人这等高手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但是张家乐毕竟是大神级的人物，在进行了几波试探性的冲击后，张家乐猛然爆发出他的百花式打法，在北桥之上跳跃着就朝着某个方位坚决地席卷了过去。所有人的视角早被浅花迷人的行动也牵动着，大家立刻望了过去，很快就瞧到了浅花迷人所冲的方向，一个术士正匆忙地上蹿下跳，试图躲过浅花迷人的攻击。但是浅花迷人却是不依不挠，这一次他好像是看准了什么突破口一样，是要拿这个术士来挤墙。这术士难道就是那个指挥？再不挤也肯定是个很重要的环节。已经被轮回稳定的阵势打得相当萎靡的各工会此时突然精神一振，他们还没有退去，自然是还没有完全死心，看到浅花迷人的强势攻击，顿时发觉这是一次带来转机的绝佳时机，于是各工会所有玩家不顾一切和浅花迷人一起朝着这术士轰杀而去。 靠！ 众人听到那个中气十足的声音如此吼了一声，这种不顾一切的扑杀确实难以抵挡，更何况当中还带着一位浅花迷人这样的高端杀手。所有人都当着术士肯定会有一个悲壮的结束时， 这货居然在所有攻击强盗之前义无反顾地直接自己跳下了水。是的，他跑了，在还没有受到任何攻击、任何伤害的时候就主动跳水，这绝对只是一种逃跑的行为。在网游这种命贱如纸的世界，在抢 BOSS 这种热血沸腾的时刻，一个貌似指挥者一样的角色不顾一切的选择居然是水遁逃跑，这一瞬间整个世界都黯然失色了。这没气质、不要脸、猥琐不堪、连个菜鸟都不如的举动把大家深深地震撼住了。众人耳中不由地回荡起那个中气十足的声音，在指挥中经常会用到的一句话： 猥琐一点行不行？ 行，你真的行，你太行了。如此时间居然有不少玩家头顶上跳出一个鄙视的表情，有各大公会的玩家，也有轮回的玩家，在这一刻大家携手与共，共同鄙视过分猥琐的行为。这种时候还是不得不说职业大神的素质，区区一个猥琐丝毫没有扰乱张家乐的注意力。猥琐是一种战术，作为大神对各种战术都要有适应力，一看这术士跳了水，张家乐立刻指挥着浅花迷人瞬间改变了攻击的方向，几乎是和这术士主动跳水前后脚的功夫，浅花迷人攻击范围里的几个位置不错的轮回玩家就被动地被轰下了水，轮回的阵势瞬间被破坏。其他工会玩家回过神来，精神一振，连忙开始落井下石。浅花迷人却是拧身就走，抢回高点后又是乱轰乱炸，东头西头他是两头都要抓，两头的玩家也是恨不得把他抓下来剁碎了，却又完全奈何不得。北桥的这种特别地形有点像是在水战，普通玩家的技术有些应付不来，所以张家乐虽只是一人，却也是游刃有余地搅得数大工会人仰马翻。陈果的朱烟霞赶到时没能欣赏到那惊艳的猥琐水遁，他对于抢 BOSS 的形势也并不太关心，他只是四下寻找着那个叫小手冰凉的 ID。 如此混战的场面，虽然知道名字，想找出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陈国也不敢太接近。抢野兔 BOSS 这事儿实在太敏感，围观党、路过党不保持距离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怀疑有企图而被干掉。陈国操纵着朱烟霞转了很大一圈，根本就没发现小手冰凉的身影。扭头一看，发现叶修倒是看起了他的屏幕，忙问他看到了没有。 没有。 叶修也是摇了摇头，他的眼神比起陈国更加敏锐，那杂乱人群中却也没有发现小手冰凉的身影。 不会在对面吧？ 陈国说着遥望桥的那一头，是轮回那几家工会的阵地，因为太远角色名字完全看不到。 不可能吧， 霸气雄图的阵地就在这边，跑去那边去凑热闹，这样的判断力可是会让人很失望的。 难道还没过来？ 陈国操纵着朱烟霞又是滴溜溜地绕了一圈，从各个角度观察了一遍，没有发现。 哎，等会儿等会儿，视角往右转，转再转， 叶修叫道。陈国鼠标一点一点拧动着。 停，那里有个人。 叶修指着陈果的屏幕不远处的一棵树。 是吗？ 陈果真没注意到这方向，他主要在做人堆里找名字的游戏，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视角什么时候把这棵树带进去过。 是他？ 陈果问着。 不知道。 我看看。 陈果左右也是无视，绕着位置去扫那树后，视角被调整后果然看到树后有一个人， 陈国立刻让朱烟霞快速逼近，很快看清目标。一个女性牧师的角色，头顶名字，小手冰凉。 是他。 陈国高兴，正准备上前，没两步却突然停下。这小手冰凉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却并不上前，只是在这树后藏着，也不知张望什么。这让自己如何上去游说啊？难道走过去说，兄弟，你偷窥的模样一看就是万中无一的绝世高手，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战队，过来和我一起充分发挥你偷窥的才能吧。太不靠谱了吧。陈国正是这样想着，不由得让竹烟霞停了停。或者就说看到了刚才对无敌最俊朗的出色治疗，所以很有兴趣和他谈一谈。只是就凭看到了一个治疗手法就很欣赏的样子，会不会也草率的有点像个骗子呢？想不好措辞的陈果并没有让竹烟霞立即走上去，转头望了一眼叶修。 他这是干嘛呢？ 叶修也是摇了摇头。他和小手冰凉还没有熟到可以推断出他行为的程度。正这时候，小手冰凉的视角一转，却是看到了这边呆立着的竹烟霞。看到已被人发觉，陈国想了想后还是让竹烟霞走上前去。小手冰凉也没有回避，依然是那样站在树下，视角朝着陈国这边。 你好。 距离差不多的时候，陈国招呼。好。对方应了一声。一个娇柔的牧师妹子造型发出一个男声，本该是让人挺不适应的事儿，但是这人的声音虽然明显也是男声，虽然只应了一个字，却好像有一种柔顺在里面，和这个角色造型并没有陈果所想象中的那种违和。 好奇怪啊， 陈果心下想着。 我之前就有见到你。 这是陈果想好的说辞。哦， 之前在桥上你那个圣之榆树很精彩。 哼，还好吧。对方口气挺谦和，让陈果印象不错。 冒昧的问一句，那应该不是什么巧合吧？ 哼，终归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的。 那这样说你的技术很不赖啊。 马马虎虎吧。 是这样，我准备成立一支战队，正想找个牧师，你有没有兴趣来试一试？ 哦，叶秋的战队吗？小手冰凉问。